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電視風暴已經升級為梁班子的管治大師，包圍政總、12萬，今天建制內部、統治階級已經紛紛很多人很露骨地走出來發現梁振英決定的是跟他的想法 無關，為首者就是林煥光，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行政會議召集人在殖民地時代相當於兩局首席議員鄧連瑜。你猜猜當時尤德、魏奕信這些做港督的時候，鄧連瑜或者叫中士元，會不會公開說一些不關我事，我負責諮詢， 行政局提供意見。 我已經說了,現在搞到一鍋泡你去問港督 你猜以前會不會有這樣的事呢? 當然不會啦 聞所未聞 現在林煥光是否帶頭這樣說? 當然是怒火中燒 為什麼怒火中燒? 我稍後會解釋原因 因為這兩天我綜合三、四方面的渠道 我相信我已經知道了這個電視大風暴這個所謂王維基問題死因的真相我一會兒才說你不要三個字現在什麼都說三個字現在什麼都說三個字說多少個字都是三個字林煥光當然是這部戲不順為什麼這部戲不順有原因現在不止林煥光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都當眾同你梁振英唱對台你梁班子就說行會保密進入司法程序現階段政府不能評論但身為立法會主席這個職位是非常之高是相當於議會議長即是美國的眾議院議長的地位很有權威的眾議院議長如果總統被謀殺他是排名第三的 頂替做總統他說龐大的民意你不能漠視政府是有解釋的空間即是叫你交代到底為何不給牌給黃維基不只是曾鈺成連行政會議裏面連曾鈺成的女徒李慧玲都跟師傅李慧瓊當然啦 就走出來今天都說政府是要解釋的好了不知是李慧瓊親中也好建制也好包括馬逢國這個是代表演藝界演藝體育和出版界的功能議席有代表性了吧馬逢國馬首是指點還有陳婉嫻還有亦是建制的 自由黨的田北俊或者梁周梁淑儀全部都是要求特區政府行政會議要解話這個是跨黨派的你不要漏了還有經文聯的狗票還未說支持你他說還要等政府的反應才再決定究竟 權力及特權法他願不願意投贊成票現在起碼經民聯不是支持你梁振英這一分鐘自由黨不是自由黨不用說現在只有民建聯和未決定李慧瓊和曾鈺成很清楚叫你梁振英要解釋還有你不要說行政會議什麼都保密 有一個是經歷過政府高層管治的很有權威唐英年前政務司司長走出來說行會雖然有保密但你有一個 解釋的空間是可以不需要影響保密原則 唐英年說,這些我不計算泛民 泛民那些不用提 起碼現在這分鐘,是一個跨政黨、跨界別的共識 是你要這樣想,買掉黃維基 拍拍屁股,然後保密 不說,總之你死你賤,給你一隻中指 這藥是行不通的 好嗎?而且呢是人同此心的,而且論那個形勢呢,比上年國民教育啊,或者多年前的23條呢,其實個建制派同親政府的政黨同人呢,其實仲更加呢,同政府的立場相違背。仲有啊,上兩個月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已經召曬啲類人士上去召費了。 叫他們支持梁振英為首行政會議施政的政府施政梁振英裏面四分五裂害死一個新民黨叫葉劉淑儀葉太你快要出來普選現在李慧琼連民建聯的姿態都明確過你是要叫政府解釋那新民黨還用不用選呢過兩年 這件事是大是大非,現在已經不是政府欠黃維基一個排老鳳要吐出來 你問我,我就認為是 不過不用去到這一步 好像李慧玲所說,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你破壞了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 這個制度不是李梁振英所說 行政會要保密,什麼都不說 行政會是 有份要背這個鑊現在行政會的召集人告訴你不要射鑊下來是你決定的因為包括自由黨在內經民聯也好這些做生意的人其實今次的香港電視發牌事件他已經有心寒因為他朝軍體也相同 因為香港電視的牌照落空你竟然可以完全黑箱作業不公佈其中的選擇因由政府還要指控最有公信力的知識分子明報披露的文件不實明報亦反擊這些文件是真實的還有這一批這件事真是 我想現在搞到這樣,梁振英好像沒什麼朋友。他明天開完行政會議後會外訪。 他慣常的,他經常都認為可以走開兩天,已經是雨過天青。 但上次的國民教育、反國民教育事件,其實他已經錯判了形勢。 如果我是他,我就取消去北京,坐在這裏處理這個危機。 因為今天胡應湘都出來插你一下他說政府這個辣椒搞到沒有生意做他說你是一竹篙打一船人既然你認為炒家搞到樓價飆升你的政府政策應該針對炒家而不是針對整個地產市道死了 這叫胡應湘,並且揚言考慮不再在香港投資 這不是李嘉誠,是曾經一度支持梁振英的胡應湘 這些你現在這樣,真是很少見 16年以來,一個政府 就算計算董建華2003年的時候 2003年他都做了成 因為分析形勢在上次的反國民教育親建制或民建聯站得很硬都不會這次這麼快已經騎定場邊準備跳已經穩定位借力所以我相信未來的城市發展會很快你不要以為今晚人少了 因為接下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這些假期、週末的日子 隨時會重演昨天的十多萬人的情況 到時候,政府包括 葉劉淑儀的新民黨隨時會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如果說話再思縮的話 網絡發給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現在唐英年、林煥光、曾鈺成這三巨頭叫建制三老不約而同就說政府欠市民一個說明政府有解釋的空間以及不能漠視大批市民遊行集會表達的民意 這是曾鈺成說的,他沒有說外國勢力、搞事、借意、別有用心 我覺得更加值得留意的是身兼行會成員李慧琼即民建聯的人他說要先聽取政府的解釋再決定是否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法 當然自由黨認為政府要發三個牌田田北俊、更加進取所以兩個自由黨和民建聯的取態已經很明顯因為你由於這些理由可以告人一早說了拖到現在不說好像共產黨的邏輯就是幫告人幫告人監他說出來如果他說真話這些理由是荒謬 如果說假話,以現在的誠信,就算說一個合理的理由,市民都很難自信 我懷疑一件事,但我推想,跟你知道的因由未必是一致 因為行會裏面,他們自己都發現,裏面有些洞眉 如果那個理由真的說出來之後 整個行會的公信力就會很危險,這兩天收集種種的內情 為何會搞到這麼大波? 就是王維基和柔善當初入牌時曾蔭權當特首在入牌申請後的一段時日三個都沒有事包括王維基上面知道王維基想申請牌並沒有攔阻而且是樂見其成 因為王維基先生這麼多年是做電訊的生意 他沒有參與政治,他不是一個反共人物或什麼 說句難聽一點,是世界仔賺錢而已 這件事上面是知道的 否則不會給你一個浙江省政協 給浙江省政協,是你統戰對象之餘 還一定不是敵人 這件事是到 入了牌,入了申請之後,一段時日都是這樣 後來何時出事呢? 曾蔭權時代開了三個頻道 上面是沒有異議 當然聽到,嚇一驚,說三個 但最後為何會出事呢? 出了這宗黃左飆大班電台的事件 這個台是曾蔭權發的執照 但之後台班和牽涉到曾先生涉嫌和福田豪宅在這時候不是王維基被人督回政署是曾蔭權先被人督你發這麼多牌是否別有用心尤其是發一牌發到最後弄了一個大班出來狂咬梁振英未曾 未曾特首競選當時開始出了一陣糯味都未影響到王維基因為曾蔭權出事他當時照道理應該臨尾就要確認這三個牌趕快搞定解鈴還衰但當時一下因為電台的牌鄭經翰和 那個王楚彪這個事件被人刺上去曾蔭權是否有什麼居心開放大氣電波是否留一撇蘇州什麼你走了之後用來咬梁振英一刺殃及池魚那三個電視台的頻道怎麼辦這個時候上面開始疾一疾所以上面開始疾一疾曾蔭權就沒有再繼續了 一沒有再繼續,就輪到王維基在這邊不太耐煩 一不耐煩就要叫政府快點決定，可能他內心有些急，希望曾蔭權落台資源搞定。在那時候開始，他就有少少，我做了這麼多電視台節目，戲劇為何不給我，這時候有一個變化，就是因為王維基在外面這種 表示他是一個抗爭守衛，進取，不是抗爭，是進取。《蘋果日報》幾天的頭版就將王維基捧為人民英雄。在這時候，那條線又跳一跳。當時王維基有一個對家，這個對家我不可以說他的身份。 在上面是有一條線，這個對家感受到如果王維基的牌給了他，他的業務將會受威脅，他就上去督，就說王維基有美國勢力支持之嫌。你在美國勢力支持之嫌，上面本來覺得這些說話是子虛烏有，是吧？ 即不是不信王維基到這個地步，而且你就算是你這個人寸些進取些，你是浙江政協上有把握收得服你。第一看蘋果幾個頭髮，幫王維基捱發牌。在這個時候又被蘋果某些外面的仇家再督，王維基是外國勢力兼肥佬黎。 這時候上面開始一看攤開帳面有些半信半疑，但罪不至為現在這樣。但一連串的完美風暴，到當時黎智英先生說賣台灣的電視台套現回來大搞，你聽得懂嗎？套現回來大搞，於是帳面又被人捕風捉影，還不是 外國勢力、美國、肥佬黎現在就對王維基出來，那時甚至傳聞說錢是黎智英拿來搞台灣電視，傳是沒有這樣的證據， 傳，這些就是中國人政治之恐怖之處， 於心論， 不需要有證據，你說他對調錢過來，你是不是跟 拍到他和王維基在哪裏密針，還是有些銀行帳戶等等入庫？沒有的，現在都還未白熱化，到最後還有一個因素，新聞之後再說。